肉 服务、嗯、 对烤肉 party 什么的、嗯、 是 这样的。但是这种烤肉完完全全就是原始性的，完全是原生态的， 嗯， 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嗯， 对吧？ 没错、嗯。 而且呢，刚也提到是到晚上九点，对吧？ 嗯，对。 为什么到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是因为晚上也会有一些活动。 对对、嗯，因为很多人来这里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过来嘛、 嗯， 然后还有这个露营的一些活动的话，会在这里住一宿。 嗯、 然后到晚上呢，就是可能就是大家要住在这个帐篷里嘛，可能会有一点不方便， 嗯、 但是还可以去间接体验一下旧石器时代人的一个生活方式嘛、 嗯， 还是比较有意义的。那同时呢，在外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演出晚上，然后还有专门为小朋友们提供的这个小朋友。专门的游乐设施， 嗯， 还有一些散步的路径，还是、 哦、 也是非常好的。 对， 嗯， 所以不光是来看这个史前博物馆，去了解这个以前的一些文物啊、古迹啊之类的， 嗯嗯、 还可以更，我觉得更有吸引力的就是来去做这些体验的一些项目， 是， 对吧？啊、 嗯， 你想啊，你带着孩子一起去做一把这个手斧， 嗯， 去做一个什么生活的工具， 嗯， 你可以去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对吧？也可以让他知道生活其实没有他想象当中的意义的。 没错， 丽华对这种古迹、远古时代的一些文化感兴趣吗？ 我还好吧，但是因为不是很明白、 嗯， 所以还是需要有很多的解说啊，或者是对解释才可以看懂。 看来你得来到这儿。 对，我得去学习一下， 补补课，学习一下。 没错， 对吧？ 嗯， 嗯，那远古时代的一些生活呢，我们就像这个开场的时候说的一样， 嗯、 可能如果有一天有这个时间旅行了啊，时光机发明出来了，我们才有机会去看。 嗯、对， 但是目前来看呢，我们只能通过这些博物馆去观赏 一下。嗯， 当时的生活呢，完全就是另外的一种面貌了， 嗯、 和我们现在这种我们现在的人生活完全是不同的。 嗯， 也可以作为您。暂时逃离繁忙的都市生活的一个契机、 哦、 对吧， 是、 你可以去过上你如果胆子大的话可以在这里把完全把手机都关掉， 对， 不带任何的现代通讯工具，带一本纸质书， 没错， 对吧，在这里来一个两天一夜的 体验， 这个对体验露营都是很不错的、 嗯、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这里、嗯、 没错。 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畿道连川郡全古史前博物馆的介绍呢就是这些内容了，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这里亲自的观赏一下。 嗯， 下一期呢我们会带您去往非常有名的京畿道坡州林金阁景区，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些了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嗯，下期见， 拜拜 拜拜。사랑의결말은이별과동시에눈물을흘려없음에서난비도내리고또뻔한이별의공식을터는파도 Let's go! Yeah! Love is incomplete The story of love vacation Hey! 이별장면에선항상비가오지일대우림기운속에살고있나긴밤외로움과가을또추억은왜늘부터다녀무슨공식이날리고워정정하게포옹하고나서훌륭풍기며 go home 같은데달라도좀못하네내한슬픔이속했다달린도모르는이별의낮에되려후려살지도모르니좋다TV 켜고웃진않을까한생각을잠시도하지않고자면언제까그런사랑이뚝딱만들어지지는않아잘가요안녕